在周志平所处的那个时代呢，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像李宗盛、童安格、齐秦等等这些音乐才子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都相当活跃，但是周志平依然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歌坛占着一席之地。1984年周志平退伍，那一年他买了两张专辑，一张童安格的，一张齐秦的，这两位都是周志平非常看好的非常有潜力的歌手。其中童安格和周志平的音乐创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擅长浪漫歌曲的创作，而童安格凭借良好的创作功底和深情的唱腔，出道两年就已经发行了四张专辑，在1987年就获得了台湾最受欢迎男歌星的称号。1989年童安格出版了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这张专辑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想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谓红遍了全台湾，更深得内地歌迷的喜爱，这个时期也堪称童安格的全盛时期。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童安格作词并演唱的《爱与哀愁》。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童安格的《爱与哀愁》。童安格从17岁的那一年和同学组成旅行者三重唱乐队，至今已经演唱了400-500首歌曲，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虽然在舞台上他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他依然不忘沉淀自己，不断的学习和充电，以至于让自己不断的得到提升。说完了这位拥有如酒般醉人歌声的童安格之后呢，下面我们要为您说到的这位就是歌坛大哥级的人物李宗盛了。李宗盛是上世纪80年代最具实力的词曲作家和唱片的制作人，很多的大牌歌手都是经他一手提拔而逐渐的发迹的。而人到中年的李宗盛还依然怀有青春活力的组建了台湾天团，也就是著名的纵贯线组合，同时还乐此不疲地创建了自己的吉他品牌。对于李宗盛来说呢，不管是音乐人还是商人，他的人生都被自己演绎得有声有色。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李宗盛创作的歌曲《凡人歌》。在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感受到李宗盛骨子里头潇洒笑对人生的那份积极态度。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是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义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一城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能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凡人歌来自于李宗盛的演唱。刚才我们说过，李宗盛提拔过很多大牌的歌手，周华健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虽然周华健在李宗盛的身边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助理，但是那段日子当中，周华健在李宗盛的身上可谓学到了诸多的音乐当中的常识，以至于他后来逐渐的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地，还经常拿着自己创作的作品向李宗盛去求教。而正是周华健这种不断要求上进的积极态度，致使他取得了如今不俗的成绩。下面呢，我们来听周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明天我要嫁给你》。 那阵风筝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自己要离海里有多远，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无上无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休闲之旅当中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著名的唱作人的音乐故事。还记得以下这些歌曲吗？张学友的《情网》，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侯湘婷的《秋天别来》等等。一说起歌名，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清晰地回想起这些熟悉的旋律，而他们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的音乐唱作人伍思凯。1988年，伍思凯还是一个刚从复兴美工毕业的大学生，为了梦想，他选择在酒吧里做了一名驻唱歌手，结果他幸运地被著名的制作人陈富明发掘，灌录了第一张唱片。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伍思凯带来的这首在1990年入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伍思凯的歌声。说了这么多的男性唱作人，下面说到的这位是一位女性，她就是黄韵玲。不仅自己能写词作曲编曲，乐器演奏、和声甚至歌曲的制作也是同样样样精通。不过除了自己的唱片以外，黄韵玲还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在其他的歌手唱片的制作上。比方说同属于滚石唱片的潘越云、赵传、周华健、辛晓琪等等歌手的唱片当中都收录了不少她的作品。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由黄韵玲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关不掉的收音机》。说到这里呢，我们娱乐大篷车上半段的旅程姚三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各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在刚刚的旅程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熟知的台湾著名的唱作人以及他们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在今天下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当中，咱们要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说一说台湾著名的唱作人。说起台湾著名的唱作人，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是有着台湾音乐魔术师之称的张雨生。极富音乐天赋的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了出道后的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天天想你》。这张唱片当时也创下了35万张的销售记录，张雨生更是凭借着这样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年度唱片的风云人物。之后的张雨生更是创作并演唱了诸多的经典作品，像我们熟知的《口是心非》以及《自由歌》等等，到如今依然是一些传唱不息的经典好歌。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来自张雨生演唱的歌曲《自由歌》。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这样

我的梦。 听到的这首夜夜夜夜来自于熊天平的演唱。很多时候一首好的作品是创作人不经意的灵感之作，所以在灵感丰富的时候感觉其实就跟玩一样。那音乐顽童庾澄庆就是这样一个人。庾澄庆是一个能自己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制作的全能型歌手，而童心未泯的他还创造出了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虚拟偶像哈宝宝。由于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种乐器，舞台魅力十足，音乐顽童的称号自然是当之无愧了。下面呢，为您送上庾澄庆作词并演唱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快乐颂》。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台湾著名的唱作人和他们演唱的那些经典的曲目。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唱作人呢，除了天赋以外，勤奋好学是非常重要的。说起来，台湾歌手张宇就是这样的一位唱作人。出道以前的张宇也给李宗盛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音乐制作助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跟着李宗盛学习编曲，慢慢的积累经验。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宇能够在后来创作并且演唱出如此多的经典作品，和当年的勤奋好学是绝对分不开的。下面呢，送上张宇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同时也是他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用心良苦》。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嘴里就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雨形容，一生爱就放你的手。 听到这首《用心良苦》来自于张宇的歌曲，应该说每个人的成功不一定都是那么一帆风顺，音乐唱作人同样也是这样。还记得在1989年以艺名小刚闯荡歌坛的那位歌手吗？那个时候的他踏入歌坛是以偶像歌手来进行包装和推广的，他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周传雄。而到了1998年，周传雄开始用本名发表作品，他的创作实力也逐渐的展现出来，经过了不断的努力，在歌坛树立了自己特有的音乐风格。随着被大家的认可，周传雄身上也被挂上了像情歌教父啊、唱作俱佳的歌手等诸多的称呼。下面呢，送上一首周传雄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黄昏》。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重要依然记得从你 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燃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 这首《黄昏》不仅是周传雄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同时也是一首红遍了全亚洲的好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台湾的那些优秀的唱作人，那么最后要说到的这位唱作人呢，就是有着亚洲流行天王之称的周杰伦。周杰伦如今能弹的一首好钢琴，离不开从小母亲严格的棍棒式的教育，而他对音乐的无比狂热更离不开那段在餐馆当服务生的艰难的时光。种种的经历让周杰伦坚持不懈地朝着音乐的方向不断地前行。如今周杰伦的作品突破了原有亚洲音乐的主题形式，更多地融合了多元的音乐素材，创造出了多变的歌曲风格，尤其是以融合了中西式曲风的嘻哈或者节奏蓝调最为著名，可以说是开创了华语流行音乐中国风的先声。好了，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就为您送上一首周杰伦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双截棍》。在这里呢，导游韩涛代表技术引力调度袁玲玲，感谢各位的乘坐。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再会。 燕莎店的英文那么隔壁是过数馆，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强，印尼的空腹最赞，然后金铜造铁五三，他们是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让最狠的送上去少林武当。怎么该怎么该，不吸毒拿金自在。怎么该气质难辨，手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洋兵法难战败。怎么该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新武士两千斤。什么刀加个棍棒我都耍得幽默优雅，什么你最喜欢双截棍，搂着来更想要去和人说着学上用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